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f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Time to 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Wu Gai Lan, Wu Wei Hei, La Wu Wan Gai. 我今晚开节目嘅时候，一见到 Nicole 呢，我就话做咩事啊？个人成个样啊，憔悴晒啊，即系而家成个面容咧吓，好似好攰咁啊！照计唔会啊，啱啱放完假去完旅行啫，你好似系话？ 系啊，不过见到你啊嘛，乌家 即系所以个人谢晒啊！ 唔系啊，你都知咧，放完假第一日翻工咧，你个人总系会有啲憔悴啊，同埋有嗰种 失落感啊， 失落感啊， 你唔惊公司听到嘅讲呢啲说话？其实我都心机入边好开心，好兴。粉嘅系嘛？ 节目效果嚟嘅啫， 呢啲 都系讲出嚟嘅啫。你又信我不知几热爱工作，几热爱公司， 我爱公司讲加你人工啊！即刻 ，OK， 冇问题啊！ 我爱我的家 ，OK，OK，OK， 系啊。咁其實咧，我就啱啱去完台北，咁你都知翻嚟就即刻即系唔同咗環境，就可能面容上面有少少唔同啦。不過今次去台北嘅旅程入面咧，我就試咗一樣都幾特別嘅嘢。咁佢咧就本身就叫做按摩嘅啫，我以為係啲台北朋友咧介紹我去，佢話喂你去啦咁樣，佢係以前咧有啲爬艇嘅台灣隊隊員嚟嘅，咁佢就話哎呀你試下呢一間咁樣嘅按摩店，咁因為我哋你都知啦，即係退役運動員即係周身傷噶嘛，咁我咧 又多一個理由去按摩，哎呀揼骨啊，點解啊？因為我是一個退役嘅運動員， 係啊， 咁啊每日都去揼骨咧係非常之合情合理㗎， 唔係啊係真係嘅，因為你運動員咧，你係好高強度嘅訓練，咁你真係成日都會有一啲勞損嘅。咁我自己咧條腰咧就真係好差嘅。咁有時候咧，我瞓覺嘅時候係會覺得好似腳咧有少少痹痹地嗰啲咁樣感覺嘅。係啦，即係你會覺得好似好唔舒服啦，隻腳又脹住。 所以我係好認同，我都要即係喺度講一句啊，即係作為一個退役嘅業餘運動員啦嚇。咁其實我有好多時候咧request 要求同我太太講話，我要去揼骨，系非常之合情合理嘅。 你算啦，你嗰啲揼咩骨啊你？你都志不在揼骨啦，系嘛？ 唔系揼骨，今日做咩啊？ 我唔知。 不如攞有其他嘢可以自在嘅咩？我真系 我就系见你讲呢两个字嘅时候，后面浮现咗其他活动。 我真系有好多时候要同人哋高多多学习啊，去见多识广啊。咁嗱，讲翻你去台北揼骨呢一单嘢。 我去台北揼骨咧，系真系日光日白去揼骨嘅。 嗱，先你又唔好对号入座。我又從來冇講過啲乜嘢嘢，由頭到尾你自己心邪想入非非呢啲啊，你閣下嘅事啦。但係我想話，即係因為嗱，去你頭先你講話台北嘅一個即係按摩嘅地方啊，即係嗰個按摩嘅地方同我哋即係香港啊。或者有時候翻國內啊，係咪即係嗰類嘅揼骨場先？ 嗱，老實說，我喺香港同國內咧都真係好少揼骨嘅。我唯獨是咧，有時去泰國嗰啲地方就會做下 SPA， 係啦。咁你通常都會噶嘛，即係可能平平地幾百蚊按下腳咁樣，或者全身嘅刮痧嗰類嘢。 我未試過刮喎，其實你咪你嗰張刮痧咪即係刮到之後有好多即係搲痕嗰啲，係咪嗰只啊？好勁嗰只嘛，同埋加啲拔罐嗰啲咧，一個個空嗰啲咁樣。 系有少少似嘅，其实咧你乜都感觉唔到噶，因为你趴咗喺度，你睇唔到嘅，你只系会 feel 到有啲嘢喺度刮下刮下，咁有几下系真系痛痛地嘅。 系，因为我真系未试过，但我每一次见有啲 friend 咧刮完之后俾我睇个背脊咧，系恐怖，系用恐怖嚟形容。哇！你点解俾人毒打完一轮啊？你系做乜鬼嘢？ 因为望落系真系唔系几好嘅，咁但系其实你又觉得好似有个人好有啲用力咁样。 刮，但系唔系真系好痛嘅，某几个位置。 咁你今次台北冇刮啊嘛？ 我今次唔系刮嘅， 偏按噶嘛？ 系真系按嘅。咁但系因为佢嗰间铺头就叫做咩调理养生店咁样啦。 好明显系好唔重要啊！呢一个铺头名都唔记得，纯粹系俾人哋压入去啊！妹妹觉得有骨突喎，系咩？我系一个退役嘅运动员，我而家就入去揼啦。 唔系啊，因为佢系因为我本身咧，点解我会咁有兴趣去嗰间咁样按摩店？因为我见到朋友嘅贴文就系话。哇，真系好正，因为俾佢即系揿两下，就即刻个关节嘅灵活度高咗。 有冇咁夸张？ 系啦， 揿两下个关节灵活度高咗。 你系咪都觉得夸张？ 即系点啊？本身做唔到拱桥，即刻当堂拱一个桥俾你睇嗰啲咁啊？ 咁佢又冇拱桥俾我睇嘅。 哇！呢一啲吹得会唔会太劲啊？ 因为嗱，佢就话佢系话佢踎低个动作，即系佢本身咧可能踎低，你正好多人啦、啊，如果关节比较紧啲咧，其实你。如果雙腳合埋，然後踎低係踎唔到噶嘛，腳踭會離地，或者只腳會分開，踎唔穩噶嘛。 嗰只叫做即係亞洲人嘅踎低，即係我之前咧睇過有一啲即係外國嘅朋友啊，就做咗一個實驗啦。即係佢就話，因為你有時候睇一啲嘅poster 啊，一啲嘅硬照啊，咁你見到咧有啲嘅東方嘅 model 啊，女仔為主嘅，咁佢哋咧可以做一個就係踎低嘅動作咧，就係、是。脚趾到脚板成只脚掌咧，系可以贴住地下踎低嘅。 系 咁而咧，somehow西方人咧就好似大部分人都做唔到。咁于是乎佢就做个实验啦，佢就即系展示嗰张相出嚟俾嗰啲即系参与实验嘅人睇，喺条街度揾嘅啫。咁就睇下佢哋愿唔愿意去试。咁真系、哦，你发现咧，十个西方人咧，九个都系做唔到嘅。咁就算做到嗰个咧，某程度嚟讲都系相当之勉强啊，辛苦咁样样噶嘛。咁就你头先讲话即系呢一个啊，我唔知系古式按摩。唔知点样揿你嘅穴位咧，关节度系即刻可以提升灵敏啊！ 系啦， 听讲话， 听讲，我就系见到佢喺度影住嗰个铺头，然后就喺度写呢一个咁样嘅按摩后感，咁我就哇，有冇咁神奇啊？咁啊，即刻话你帮我预约去试下啦，咁样，咁我就真系去试。咁我头先所讲，因为我腰脚咧有啲痛啊嘛， 即系你想接埋自己啊，由嗰条腰咧对接上去啊嘛， 我想接埋自己嗰种咧就唔系嗰种接嘅，系全世界与我隔住嗰种接啊。咁但系咧，我就即系真系去试咗预约咗啦。咁佢开头咧就即系问咗好多嘢，例如平时瞓觉瞓得好唔好啊，压力大唔大啊，有冇旧患啊，有冇伤患啊嗰啲嘅。咁佢就做咗一个好详细嘅类似预先嘅访问咁样。 因为我以为佢问你话，佢一开头都问我啲嘢，例如话。你有冇男朋友啊？ 或者我嚟台灣玩幾多日啊？ 跟住後屘咧見到話有 啊， 咁話嚇，跟住話咁都有啊。 我唔會啊，我啲男朋友多到真係可能排到去彌敦道都唔夠排啊！ 我知道由廣播到排到彌敦道啊，係啊，OK OK OK。 你估烏嘉倫你想排隊都排唔到啊！ 我真係好想， 好都唔俾你， 我真係好恨啊！你俾我啦，你俾我試一試得唔得啊？ 難啲啦， 我求下你，我真係好想嚟 call。 难啲啦，难啲，我唔会俾你排呢条队噶。 FF 完啦，OK 啦，好啦，好咁啦。咁你填个问卷，但系个问卷做咩嘅咧？其实主要系，即系睇你有冇啲咩伤患。 我相信系佢想知道我个生活习惯，或者有冇啲唔好嘅坐姿。 哦， 咁样，即系话我第一个我就话俾佢听，我条腰真系好痛啊，同埋我只脚咧夜晚瞓觉咧，即系如果你正常平瞓喺度啦，咁我有时系会好明显。腳是會痹痹地咁樣嘅，跟住之後我就話咗俾佢聽，咁佢就問咗我好多嘢去了解一下我啲生活習慣啊咁樣，咁就正式開始呢個按摩啦。 哇，咁啊，即係按摩嘅過程究竟係點嘅咧？最後尾阿力哥接唔接得埋自己啦？轉頭翻嚟講。 樂活玩家，轉頭翻嚟繼續。 哋繼續啊，喺度講緊誒呢一個 Nicole 嘅台北奇遇記啊。啱啱講佢就係去試呢一個，可唔可以話台式嘅揼骨啊？ 我覺得算唔算係啊？係咯，因為嗱，即係如果你平時一般按摩咁，可能你即係泰式按摩啊、中國式按摩啊，或者有時可能係啲手法治療，佢都會寫，但係佢又唔係個，佢話調理養生咁樣啦。 OK 嗱，咁啊頭先就講話做呢一個按摩之前就要填翻一份問卷先啦，都知道翻啊 Nicole 嘅生活習慣啊，又或者啊即係一啲嘅背景啦，可能做咩類型嘅工作，諸如此類咁樣。好啦，咁啊嗰份 表冇問到做咩類型工作， 因為頭先你講嘅話，即係要了解你坐姿，睇下可能都要了解一下你平時翻工係要行 啦， 又或者要坐啊嘛。咁嗱，但係即係我又想知，咁好啦，問卷填完啦，咁跟住係咪就進入主題㗎啦？直接就係即係按摩 就按摩㗎啦。跟住之後咧，咁因為我就話腰痛同埋腳啦，咁佢就好著重係幫我按下半身嘅。咁但係咧，佢嗰種按摩咧，我反而覺得係似幫我拉筋多啲。 哦 ，OK， 即係 因為你講我係前運動員啊嘛，即係佢都要想幫你 warm up 下，首先拉下筋先啦。 但 係 唔 係㗎， 因為我同行有一個朋友嘅，我個朋友咧就係一般打工仔，長期坐寫字樓嗰種，咁所以佢就話佢個膊頭背脊好緊，咁佢直情咧可能啲頸啊嗰啲咧，如果你正常個頭向左望右望咧，佢其實90度咁樣望佢係會痛嘅，即係側邊嘅肌肉。 咁好緊要喎、 啊。系啦，佢就真系好紧嘅，咁佢就去嘅时候，咁佢填个问卷嘅时候，佢就梗系话自己膊头好紧。 佢希望咧按完之后，一个关节灵敏咗，一个头360度转系嘛？ 系好似猫头鹰咁样， 360度转。 但系真系唔系好陈白，我咧就觉得我嗰个按摩师傅唔知系咪都见我系一位女士啦，就可能相对地细力啲，同埋我都举手，我话喂，我真系好怕痛，好怕痛，好怕痛。 你运动员都怕痛？ 其实我好怕噶，即系同埋我好怕嗰啲咧拍关节嗰啲。 哦，即系你系比较怕，即系自己喺度拍嘅时候， 系啊， 嗰啲骨嗰啲声。 我好怕嘅，同埋、啊、我唔知系咪因为我咧本身即系我玩爬艇之前，我咪话我有玩过体操嘅、啊。其实我啲筋骨咧系 俾骨啊，系啊， 冇筋骨，但系有筋骨，筋骨咧就比较柔软啲。咁如果咧佢拍我拍，即系或者佢帮我拉筋拉得太犀利，我会好唔舒服噶。吓、啊，即系好似会。冇乜即系你会觉得唔舒服。 咁但系你个 friend 就同你因为即系嗰个需要即系去按嘅部位唔同， 系啦。 咁所以你哋有比较翻？ 有比较嘅，佢一嚟咧就真系主攻佢嘅膊头啦，系咁帮佢拉啲手啊，拉啲颈啊嗰啲。 都主要系拉多、 哦。其实系似拉筋多啲嘅，就唔系好似平时嗰啲按摩系咁帮你揿嘅，佢就反而咧系好似将你啲手啊左摆右摆，左扭右扭咁样帮你拉筋。 suppose 你都系咩啊？即系全身按摩嗰种啊？ 佢咧就唔叫做全身按摩，佢就话帮我哋调理啊。 哦，即系其实严格嚟讲，人哋就唔系即系叫做按摩场所。 我觉得应该唔系按摩场所， 即系佢只系嗰啲即系类似系有少少物理治疗嗰类咁样样。 其实我觉得有少少，同埋佢系好即系佢系好针对性某啲部位，即系佢可能知你膊头紧嘅，佢就会帮你系膊头，因为佢嗰、那个即系例如我见佢门口都有个收费表啦，佢唔系用部位或者系嗰啲即系泰式按摩啊、水疗刮痧咁样嘅。 因为通常你喺香港你见过嗰啲即系行过啲按摩啊啲铺头咧，佢就粘咗个价目表出嚟噶嘛。 佢嗰个价目表咧就唔系写呢一啲嘅，反而系写嗰个时间同埋你买类似套票嘅，即系例如你买10堂、买8堂就系另一个价钱，一次过又系另一个价钱。咁所以我估佢咧就系、是。部位針對性嘅，就唔係話嗰種享受式咁樣分類咁樣啦。 咁你今次按摩啦，咁就做咗幾耐啊？佢嘅收費點㗎？ 嗱，我諗就大約1小時左右啦。咁但係因為叫做朋友介紹，佢就話幫我。大姐咁就平咗嘅，咁就大約圍翻咧就港幣300多元一個鐘啦。 你欠佢啫，你平時咁有魅力，你行入去嘅時候艷光四射，我免費幫你按咁樣樣。 咁梗係啦，咁要俾翻個理由你噶嘛。如果唔係你行入去篤住個鼻又話我係嚟 call 咁樣入去按摩唔收錢唔得噶嘛。 係唔係？咁但我就想知咁因為嗱頭先我哋喺一開始講嘅時候，你之所以去試就係因為呢一個嘅即係所謂嘅。 按摩啊，是就是有一个很奇妙之处啊嘛，就是话会提升你嗰个嘅关节嘅灵敏度啊嘛。咁、实际上面你按咗个零钟头嘛，咁出嚟之后你有冇发现你嗰个嘅即系状况有大幅度嘅改善咧吓？ 嗱，老实讲，我按完嗰一下咧就唔系好觉嘅，反而咧系我夜晚翻到去酒店瞓低嘅时候咧，我就觉啦，即系瞓低夜晚瞓觉，我咪话平时有时可能平瞓咧，我只脚啊腰嗰啲会好紧，好唔舒服噶嘛。嗰一晚瞓落去咧就真系唔同咗 feel 嘅。 但系点解其实平时点解会腰又？又紧啊，脚又紧，咁样做乜鬼嘢咧？ 我谂应该都真系，即系有少少旧患咯。 即系一路以嚟你做运动员，即系操劳嘅时候就已经有呢一种状况。 系啊，即系可能系啲腰嗰啲位置啊，有时好紧啊，又或者你本身有啲伤患咧，其实你积埋积埋就会有影响噶嘛。 咁而嗰阵你一整完之后，即刻就当晚瞓觉就觉得，咦，真系有个唔同喎。 系啦，然后我朋友咧，直情系一出咗间铺头，佢就试下左零零右零零。 即是360度转呢阵，720度 喺度转， 你可唔可以唔再转住啊？好恐怖啊呢件事咁。 但系佢又真系话咧，佢平时系会咁样左右望咧，系会痛嘅。但系嗰一次按完之后咧，佢话佢真系冇咁痛。 哇，坚喎！ 真系坚嘅，同埋咧，佢就有同我讲话，因为我嘅呢一个。即系咁样腰脚痛啦，系关我唔知咩大腿某一条神经啊，咩肌肉啊牵连住成身咁样啦，讲到我就听唔明嘅。咁但系佢就同我讲，佢话你试下咧喺屋企踎多啲，就系、是、即系双脚正常咁样企啦。咁但系你踎低嘅时候咧，就尽量试下将个膝头向外少少，咁、就希望拉翻松。我估可能系髋关节或者入边嗰一条肌肉仔咁样。跟住咧，咁我即系佢仲有一个好明显嘅检查方法嘅。佢就话一开头嘅时候咧，佢就见到个师傅不停咁样帮我尝试松翻个髋关节同埋大腿肌肉。跟住咧，佢就话因为你。如果平瞓嘅时候咧，你本身只脚咧嗰个即系你平瞓咗嘅时候咧，你只脚板咧，我系会向内翻嘅，即系会好似内八字咁样嘅。咁但系佢话如果正常人或者一般嚟讲靓嘅话咧，就系、是、向外翻，大约好似扇形咁样45度角嘅。咁但系我就向内翻，咁所以佢就话啦，如果你嗰个类似髋关节啊，或者如果你希望向如果你平瞓只脚可以向翻外嘅话咧，就应该喺屋企踎多啲，同埋松翻啲嗰个肌肉。跟住咧，我嗰一晚就系话尝试去瞓低，然后我明显地感觉到有改善啊嘛。我就系觉得我瞓低嘅时候咧，只脚系可以向外翻嘅。 系，咁你呢一个最屘用咗几多钱啊？ 我咪就系用咗300多蚊一个钟咯。 喂，咁真系 OK 喎、啊。 真系 OK 喎，同埋我而家喺屋企日日都似印度人咁样咯，大咯。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哇！今晚就阿 Nicole 带我哋游台北啊，咁啊，其实真系台北咧，如果讲到玩嘅话，即系除咗头先阿 Nicole 有讲过咧，有啲可能按摩嘅地方之外，即系大家最中意做啊，去到台北嘅一件事情，梗系啊讲饮讲食啦，系咪先？咁啊，今次应该 Nicole 食咗唔少好嘢噃，系咪咧？ 梗系食咗唔少好西啦，因为咧你都知台湾有好多煎煎炸炸。其中一样嘢咧，我特别 book 位去食嘅，就 系 呢个麻辣火锅。 哦，系啊， 我本身咧唔系好食辣噶，咁但系啲朋友就话：哎呀，唔紧要啦，你去试下啦，佢有得嗌小辣噶，同埋咧，其实就唔系好辣嘅。嗱，我要先声明咧，我唔食辣嘅程度系唔食到我连嗰、那个。即是香港有个辣辣地的薯片呢、 薯片哦， 是啊，即是熱字那个呢、我都觉得好辣的。 哇，咁你好唔得喎。 我真係好唔得嘅。我唔知係而家佢冇咁辣啊定乜嘢。我细个真係完全唔掂嘅。 你有冇食过嗰间米线铺呢咪分好多等级嘅辣。 係。 咁你食唔食到微辣嗰啲咁样 呢我諗我食到 最。十小辣嗰啲。 我諗我食到十小辣囉但我都要嗌一杯冻柠茶先食到囉。 即係你都觉得辣嘅。 我都觉得辣㗎。 咁你真係好唔食得辣。 我真係好唔食得辣，但我個人都幾鍾意食辣嘅。 好好咁矛盾。 係啦，如果係 我好怕痛嘅，但係呢我又好鍾意享受嗰種 痛感覺。唔係因為呢，我唔係好鍾意嗰種淨係得辣味嗰啲，但如果例如佢係韓式嗰啲會酸酸辣辣呢，我係 OK 嘅。 或者天廚嗰啲， 又或者麻辣嗰種可能有另一種味道搭埋嘅話呢，我又覺得 OK 嘅。 係咁就講到即係如果係台灣食辣嘅話，我都諗起有好一啲好正嘅即係辣味嘅食品啦、即係其中我諗起嘅就係一啲牛肉麵啦， 係啊， 跟住另外有呢啲水煮魚啦。嗰時候我去台灣都有啊，特登去試唔同嘅餐廳。咁你今次呢就去試一個嘅叫做即係麻辣火鍋， 係啦，麻辣火鍋。 咁即係其實我覺得一個唔係好食辣嘅人去食麻辣火鍋，其實有咩食呢？ 嗱，我已經係特登揀咗一間咧，係有鴛鴦湯底嘅、哦， 即係兩邊嗰啲啊嘛。但係往往你通常呢啲食到最後尾嘅時候撈雲嘅喎。 梗係唔係啦？人哋台灣啲火鍋同香港嗰啲咧，即係我唔知係因為你去旅客嘅心態，所以你願意俾得貴啲啊，食得高級啲咁樣啦。嗰間餐廳咧，哇，真係好鬼好服務，同埋咧佢啲湯底咧，同埋個湯鍋啊，你都覺得好鬼靚，即係你望住佢都覺得飽。 有冇誇張啊？好啦，下次我同你去食嘅时候，你净系望锅，我就负责食。 佢真系好靓，即系你所有嘢咧，例如啲牛肉啊、猪肉嗰啲 大乡里，即系大乡里，少出去见世面，即系冇办法。 系咁冇计，平时食开嗰啲廿蚊个餐， 退翻 饭， 退翻，即系食嗰啲四宝饭。 食唔到啊！ 咪啦，通常嗌嗰啲腿嘅四宝饭就系啦，咩鸡蛋啊、肠仔、午餐肉嗰啲啊。 火腿蛋、午餐肉你拣啦，咁样两餸饭。 其实我哋过嘅生活都好老啊，其实。唔系咁，但系嗱，系啦，咁你就即系去食呢一个麻辣火锅， 系 咁啊！实际上面即系麻辣火锅系咪即系都系嗰啲任食嗰类啊？ 佢唔系嘅，佢系单点嘅， okay. 即系佢系逐碟逐碟自己点嘅。跟住之后咧，其实佢我头先咪话佢上嚟嗰啲咧，全部都好似哇！你话一碟牛肉啊，都摆啲干冰喺底下出晒烟咁样噶，即 系 好鬼靓啦。跟住啲平时你嗰啲萝卜咧，你食开香港平平地嗰啲咪切到一大嚿咁样嘅，佢又雕晒花咁啊，切到一条条好鬼靓，摆到 真系好似好高档次喎！ 你真系好靓啊！你所有嘢嚟到，你真系相机食先。我平时都好少影相先食饭，但系咧去到嗰度我真系忍唔住，全部嘢都要影低先。 因为上嚟嘅呢个食材全部都真系精心啊，即系亦都整过啊，预备好啊。 同埋佢嗰个汤底咧，直情一嗌咧，同埋佢同香港有少少唔同嘅，佢系。端人頭計的，我估佢個湯底，因為我見佢個菜單咧，佢係寫例如湯咁樣啦，咁佢就寫每位唔知幾多錢，然後最低消費幾多咁樣嘅，咁我相信咧佢就係、跟人頭計，就唔係話一個湯鍋就$100。 咁但係你食嗰間嘢最出名嘅，即係食嘅係食乜嘢嘢咧？即係牛肉咁啊？ 嗱，我相信就淨係個湯嘅啫，就冇其他食物真係出名嘅。啊，佢好似話有個豆腐出。但我覺得個豆腐又不是真的咁特別嘅， 係咁即係其實你哋最主要去到就飲湯，冇食嘢啊。 同埋你嗌嘢食嘅時候咧，就專寫一啲咧係要索到啲湯嗰啲嘢食，即係例如菜啊。喂， 但係唔係喎，真係好難食得落肚，因為如果咧你本身就算唔好話你唔食得辣啦，食得辣嗰啲咧，尤其是你嗌一啲專係可以索。嘅湯嗰類嘅即係食物，即係菜。頭先你講就係、是、你咧，直頭係索咗之後咧，嗰、那個辣嘅程度咧，嗱，你擺落口固之然嚇，加埋佢本身嗰個温度，通常都滾噶嘛。你食落口嘅時候咧，係過癮嘅，係會咧即係辣到你咧又爽，但係食得又興奮咁樣嘅。咁啊，但係、哦、個問題就係，如果個鍋湯本身真係好辣嘅話咧。你食完之後吞咗落肚咧，其實係辛苦，尤其是咧，我喺台灣我食過嗰啲咧，係真係辣得好誇張㗎。 食嗰下唔緊要啊，放翻出嚟先慘。 真係好誇張，你冇試過咩？香港都有啲係啦，專係標榜食嗰啲咩酸辣粉嗰啲咧。咁、你就嗌一啲即係唔知咩？ 諗住挑戰下自己啊？ 係啊，即係嗌一啲真係酸辣湯嘅、麵類又好啊，又或者一啲嘅餸菜都好啦、啊。 是真的辣到咧，你真的放翻出嚟嗰下是痛苦啊，用痛苦嚟，哇！點解咁拼嘅咧？由頭到尾都係。 但係因為咧，我真係好唔食得辣嘅關係咧，我已經事先同佢講話，唔該，一定要少辣，少辣，最少辣。而且佢上到嚟咧，我撈走曬啲辣椒嘅，跟住其實佢係有啲辣味，但係咧嗰種辣咧，你又唔覺得係好？ 接受唔到， 系啦，你唔覺得好近，同埋你唔覺得係會辣到你即刻食完之後成個喉嚨揦住曬嗰種嚟嘅，而且咧我唔知係咪。即係佢嘅味精或者相對少啲啦，你食完咧有冇香港嗰種咧？你一食就會覺得口乾啊，然後喉嚨又頸痛啊，佢又真係冇呢種嘅，反而係香同埋佢啲味好濃郁嗰種感覺咯。 因為聽你一路講，就即係見到呢一間嘅餐廳，感覺都係相當之高檔次啊。咁啊，湯底亦都咁馳名啦，照計價錢應該都唔便宜嘅。 系唔平嘅喎，佢嗱我嗰日咧已经系饱到呕咁样去食嗰一餐咁嘅火锅，因为 饱到呕先去食咪嘥。 唔系，因为咧 冇饿过，通常去旅行嘅时候不停食嘢系嘛。 嗱，一呢个系其中一个原因啦，二咧就因为间铺头实在太多人啦，我正常嘅晚饭时段咧系搵唔到位。 OK， 跟住我要夜啲嘅时段先可以食， 即系比较宵夜咁。 咁已经系宵夜食打边炉啦，咁、但系你都知道去到台北你一定会空住。个肚去食嘢噶嘛，全日都系好饱咁嘅状态去食嘢，咁我咁样嘅状态底下咧，我围翻港纸我都差唔多食咗，好似200-300元一个人咯。 咁除咗个汤底之外，你嗌多唔多嘢食先？ 其实我真系嗌咗好少嘢食， 即系200-300元一个人， 系啦，都差唔多。因为我嗌咗两个人食啦，我嗌咗一碟牛啦。跟住之後嗌咗一碟菜，跟住一碟餃，即淨係咁多咋， 係 係啦，就冇乜其他冇其他嘢食啦，基本上。 等我轉頭有機會問你攞個地址嚟睇下嗰間嘢。 真係好好好食，我原本咧冇諗過咁好食嘅，因為我之前去台灣冇特別話食火鍋啦，跟住我啲朋友哇搞錯啊，你去台灣都唔食打邊爐，好、一定要食嘅喎咁樣。 就係嗰間添。 仲要嗰間添，跟住之後仲有多一次咧，就因為我有啲台灣朋友嚟香港，跟住佢哋就因為冬天嘛，咁我帶佢哋去打邊爐、然後佢哋咧就。起曬，即係食完邊爐之後咧，就攞個湯殼嚟撻啲湯喎。跟住我哋全部人都撳住，喂唔得啊，唔好飲啊呢啲，飲完你今晚咧即係瞓唔著噶啦，成晚都想飲水噶，好多味精噶，你唔好飲啊咁樣。跟住之後咧，佢就唔係喎，你台灣啲湯底好好飲噶喎，你一定要嚟試一下。咁就因為佢咁樣講，所以我就話：，唉、哎，好啦，下次嚟嘅時候，你幫我推介一間，你幫我 book 埋位啦。 哇，咁我一間睇一睇先嚇，轉頭翻嚟我哋繼續。 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啊，休息嘅时候咧，咁就终于都问 Nicole 话嗰间嘢叫咩名啊？咁啊，一讲嘅时候，原来我都去过，即系其实嗰间嘢系真系出名，同埋咧系多人排嘅， 真系好多人啊，直情系。我冇諗過，喂，一間打邊爐啫，仲要唔平嘅喎。我相信佢嘅收費對於當地人嚟講，但係都排到咁喎。 係咁，因為我都其實印象中去嗰度食咧，佢個食物質素係真係有保證嘅，即係無論係講緊個外觀啊、入面嘅環境啊，同埋你食嘅嘢嘅味道啊，各方面咧，我都覺得係唔錯嘅。咁所以咧，即係尤其是去旅行嘅話，你都唔係好介意，有時候使多少少錢去食餐好嘅話咧，咁當然即係收費好似頭先 Nicole 講啦，又唔係話特別平，咁但係即係我覺得係一個體驗係唔錯嘅，而且真係好味啊嘛。咁但係咧見到 Nicole 咧，即係食咁多刺激食品咧嚇，果然翻到嚟之後咧係要玩啦。 係啊，帶翻幾粒暗瘡翻嚟俾大家睇。 因為嗱，印象中咧我就係同 Nicole 節目面講過，其實我同佢都算係比較好彩嘅一群，就唔算係話容易即係爆暗瘡嗰一群嚟嘅。咁頭先我一開始節目嘅時候有講啊，即係照計去完旅行翻嚟之後，應該成個人容光煥發。咁但好明顯啊， 佢係油頭粉面㗎。咁啊啲咧，成個面都油粒粒咁樣，好似好多暗瘡爆出嚟咧。咁嗱，我諗都係同你係咪因為食辣嘢有關啊？ 我諗係，同埋你都知嗰啲夜市好多煎炸嘢嘛。 都係。 我直情咧係好明顯，我係本身朝早出門口嘅時候冇事噶，夜晚翻到去啦，跟住啊諗住抹翻卸妝咁樣啦。就開始出嚟啦，啲暗瘡，瞓醒咧就直情火山爆發添， 係， 跟住變咗薛家燕咁樣，頭頂有一炸咁樣。 係咯，我都好少見你有呢個狀況出現。咁但係點啊？你而家即係有冇受呢一啲暗瘡嘅困擾啊？ 其實都有嘅，你都見到我而家咧，好明顯咧，就生咗幾粒好大粒嘅暗瘡出嚟， 喺額頭啊，或者面啊一啲位。 跟住我就真係都幾煩嘅，同埋你都知啦，女仔化妝咧，你又唔想。噏得佢好犀利，因為噏得佢好犀利咧，佢又會更加嚴重。但係你係唔冚住，你唔冚住佢咧，又好似會唔靚，又或者好噏突咁樣。 算啦，冚冚都係咁噶啦。 嚇！即係美若天仙啊，都係。 當然係啦，話聲都變埋大佬，話搞啲咁嘅嘢啊，夜媽媽，夜媽媽就講啲咁嘅嘢啊，嚇親人啊，大佬。 我都知嘅啦，我本身天生麗質噶嘛。唔使你 讲 我都知 嘅。OK, 咁係啦，咁就即係你就即係又唔可以化妆，又唔可以即係做太多嘢。但係因为以往我哋讲起呢，就係话当你暗疮嘅时候，我以往就会搽啲嘢或者係即係敷啲嘢咁样啦。咁你有冇呢一个举动先？ 嗱，我应该係喺嗰度一见到佢生出嚟，我已经有搽嗰啲搽树油啊。但係我相信呢，即係紙就冚唔住火嘅，即係身體入面嗰啲燥熱啊，毒素太多啦， 爆出嚟！ 你係真係點樣冚，你都冚唔住粒暗瘡嘅。跟住我搽咗落去，感覺啊嚇，好似冇咁腫，但係咧都係脹脹地啊，同埋都係會紅咯。 其實都係稍微舒緩一下嘅啫。 係，即係你冇得一搽就即刻冇咗暗瘡咁鬼神奇 啊 嘛。 係啊，咁所以我諗都真係要之後再慢慢，可能喺其他唔同嘅生活習慣嗰方面。即是又要调节翻咯，即是可能呢一期食翻清淡啲啊，饮翻多啲水咁咯。 系，同埋你知唔知我最惨咧？就是我最后嗰一日啦，即系食麻辣火锅嘛，我咪约咗个台湾朋友食啦。啊，佢一见到我就话：，哇，冇见你咁耐，多咗咁多暗疮嘅。你知唔知我嗰下即刻，我个心嘣咁样跳咗出嚟？吓，你讲咩话？即系我嗰下平时都唔觉，即系你日日望住自己咧，照镜你多一粒唔觉，多两粒唔觉，多三粒唔觉。佢一次我见你多几粒，佢就好觉眼噶嘛。我就真係決心，我要揾翻啲，我覺得啊，去完呢個台北之旅，我應該要食翻啲美肌餐啦， 美肌餐單 嗰啲咯， 有一啲咁嘅美肌餐單，然後即食咗之後點啊？嗱，首先就唔係淨係對呢一個暗瘡有幫助，直頭係講緊對皮膚而言都係有一個唔錯嘅功效啊嘛。 係因為咧，你記唔記得我哋之前有提過嗰個地中海餐單啦，即係少食一啲紅肉，可能以海鮮啦、高蛋白質嘅肉即係海鮮白肉為主嘅一個餐單，豆類為多嘅。跟住咧，我見到啲人就話呢種餐單咧，其實都係應該咧係可以令到你嘅皮膚好啲嘅。跟住有另一種講法咧，就係話你少食一啲可能高脂肪嘅食物啦。咁呢個大家都知係煎炸嘢。不過咧，佢就提醒多一樣嘢，就係話例如啲奶類製品咧都唔好食，因為嗰啲咧其實食落去可能都會好容易有脂肪，即係嗰啲油脂分泌啊咁樣。佢就話少啲食奶類啊、芝士嗰啲全部都唔掂，咁就會好啲。跟住咧，有啲人嘅講法咧又話：啊唔緊要啊，其實咧你可以照食，不過咧你每一日嘅飲水就要飲好多，去沖走你啲毒素。咁我就喺度揾緊啊，究竟邊一個著手好先咧？咁仲有一個講法就話食多啲生果啦，係啦，即係只要你個生果蔬菜比例佔好多。然後肉類相對地少翻啲咧，其實就會有一個明顯嘅改善㗎啦。 不過我自己就覺得聽你講，因為你話哇出面坊間都有好多唔同嘅建議咁樣咧，其實我有啲都試過嘅。咁當然，尤其是如果你講緊對皮膚好嘅話咧，咁我覺得即係首先即係油膩煎炸嗰啲咧，就真係要可免則免啦。咁但係飲水飲得多係咪一定好咧？嗱，我又呢一個有保留，即係我覺得其實水係應該要飲啊，適量嘅係要有嘅，但係飲過量。其實都未必好。首先，我唔覺得佢飲水飲過量咧，會可以即係將你可能頭先你講嗰啲咩話體內嗰啲 毒素啊， 毒素點樣一排走， 沖走曬。係 啦，我就覺得未必有個咁樣嘅功效啊。其實佢有冇話即係呢一個所謂美肌餐單啊？ 要食几耐先至会有嗰个所谓嘅成效噶？ 嗱，佢又讲到好神奇嘅，又话咧咩外国有个女仔啊，食一个星期咧就全块面冇晒暗疮啦，跟住有啲又话食三日咧就明显改善咁样啦，咁我又唔觉得真系咁神奇嘅，咁所以我谂住维持一个星期，下星期同大家汇报下我进度系点啦。 好啦，咁啊期待住下个星期咧，你哥同我哋分享一下去试呢个美肌餐单啊，啦，翻嚟之后咧，我仲认唔认得佢？ 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